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三回，孔万德验尸呼错，狄仁杰卖药微行。却说狄公听洪亮一番言语，知不是胡德所为，只得等明日宴后再和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，用了早点，命人在尸场伺候。所有那些差役早已纷纷到了孔家门口。不多一会，狄公步出公馆登场，在公案坐下。先命将孔老儿带上来，说道：此案如虽不知情节，既是由如狱内出去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且将这两人姓名说来，以便按名开验。孔老儿道：这两人前晚投店时，小人也曾问他，一个说是姓徐，那一个说是姓邱，当时因匆匆卸那行李，未暇问着名字。狄公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了徐姓男子四字，命仵作先验这口尸首。只见仵作领了朱批到场，场上先把左边那尸身与赵三及值日的造诣抬到当中，向着狄公禀道：此人是否姓徐，请领孔万德前来看事。狄公即叫孔老儿场上去看，老儿虽害怕，只得战战兢兢走到场上，即见一个鲜血人头牵连在尸首上面，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满，勉强看了说道：此果是前晚住的客人。仵作听报已毕，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，将尸身仰放在上面，先将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，细细验了一回，只听报道：男尸一具，肩被刀伤一处，径二寸八分，宽四分，左肋跌伤一处，深五分，宽五寸等，咽喉刀伤一处，径三寸一分，宽六分，深于径等，致命。暴毙，刑房添了尸格，呈在案上。狄公看了一回，然后下了工作，自己在尸身上下看视一周，与所报无异，随即飙风发下，令人取官暂错，出示招认。父又入座，用朱笔点了秋信。仵作仍照前次的做法，将批领下，把第二个尸身抬到上面，禀令孔老儿去看。孔老儿到了场上，低头才看，不禁一个筋斗吓倒在地，眼珠直向上瞄，口中补补的直说不出来。狄公在上面见了这样，知道有了别故，赶着令洪亮将他扶起，等他苏醒过来，说明了再验。市场上面皆寂静无声，望着孔老儿等他醒来，究为何事。此时洪亮将他扶坐在地下，忙令他媳妇取了一盏糖茶，那许多闲人团团围住，恨不立刻验病，好回转城去。忽见孔老儿栽倒地下，一见了也是猜疑不定。隔了一会儿，好容易才转过气来，嘴里只说道：不不不好了，错错了。洪亮赶着问道：老儿，你定一定神，太爷现在上面等你禀明是谁错了。老儿道：这尸首错了，前晚那个姓邱的乃是个少年男子，此人已有胡须，哪里是住店的客人， 这人明明的是错了，赶快求太爷伸冤呀。仵作同洪亮听了这话，已是吓得猜疑不定，随即回了狄公。狄公道：哪里有此事？这两口尸首昨日已在此一天，他为何未曾认明？此时灵验忽然更换，岂不是他胡言搪塞？说着将孔老儿提到案前，怒问了一番。孔老儿直急的磕头大哭，说道：小人自己被胡德侵害，见两口尸骸移在门口，已是心急万分，茫茫进城报案，哪里敢再细看尸身？且这人系倒在那姓徐的身下，见姓徐的不错，以为他也不错了，岂料出这个疑案，小人实在无辜，总求大爷恩典。狄公见他如此说法，心下想到：我昨日前来见尸骸，却是一上一下倒在这面前，即使他说讹错，亦在情理之中，但这事难了，且待胡德来细问。当时他招呼带地甲，胡德听见传他，也就带着行商同乔泰两人走上前来。狄公道：如这狗头遗失诬害，既说这两人为孔万德杀害，昨日由正日以来，这尸身面目自必亲见过了，究竟这两人是何形样，赶快供来。此时胡德已听见说是讹错，现在狄公问他这话，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寻凶手，赶着禀道：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，且近在咫尺，故而说他杀害。至那尸身确是一个少年，那一个已有胡须，因孔万德不以小人停放两人，匆匆进城，以致并在一处。至是否讹错，小人前晚未曾遇面，不敢胡说。狄公当时又将胡德打了一板，说他报案不清，反来牵涉百姓，随即又将那三个客人传来问讯，皆说前晚两人俱是少年，这个有胡须的实为头点，不知何处人士，因何身死。狄公道：既是如此，本县已明白了。随即复传仵作开宴，只得如法行事，将血迹洗去，向上报道：无名男尸一具，左手争夺伤一处，宽径二寸八分，后背跌一处，径三寸，宽五寸一分，柱下刀伤一处，害一寸三分，径五寸六分，深二寸二分，致命。此后胸前刀伤一处，宽径各二寸八分。报毕，刑房添了尸格。狄公道：这口尸棺且置在此处，这人的家属恐离死不远，本县先行飙风，出示招认，似凶手缉获，再行定案。孔万德交保释回，临案对质，胡德先行收进。吩咐已毕，随即离了六里墩，一路进城，先到县庙拈香，然后回到衙门，升了工作，备役排阶已毕，退入后堂。一面出了公文，将原案的尸身尺寸形象录明，移文到湖州本地，令他访问家属，随后又请林峰缉获。这许多公事办毕，方将乔泰、马荣传来说道：此案本县已有眉目，必是这邱庆所为，务必将此人缉获，此案方可得破。如两人立刻前去探访，一经拿获，速来回禀。两人领命前去，父又将洪亮喊来说道：那口无名的尸骸，恐既是子弟人士，如且到四乡左邻访查，且恐那凶手未必远扬，匿迹在乡下一带，似风声稍息， 然后逃行，也未可知。洪亮领命去后，一连数日皆访不出来。狄公心下急道：本县历任以来，已结了许多疑案，这事明明的有了眉目，难道竟如此难破？且待本县亲访一番，暂行定夺。想罢，过了一夜。次日一早，换了微型衣服，装成卖药医生，带了许多草药，出了衙署，先到那南乡官路一带大镇市上走了半日，全无一人理问，心下想到：我且找一个宽阔的店铺下这草药，看是有人来否。想着前面到了个集镇，虽不比城市间热闹，却也是官堂大路，客商侍臣凑集其间。见东北角有个牌坊，上写着黄华镇三字。走进牌坊，对门一个大的高墙，中间现出一座门楼，门前竖着一块方牌，上写着代当两字。狄公道：原来是个典当，我看此地倒甚宽阔，且将药包打开，看有人来医治。想罢，依着高墙站下，将药草取出，先把那块布包削在地下，然后将所有的药铺列上面，站定身躯，高声唱道：南来北往体更休，只知欢喜不知愁，世间缺少神仙术，疾病来时不自由。在下姓任名夏桀，山西太原人士，自幼博采奇书，精求医理，虽非华佗转世，也有扁鹊遗风，无论男女方脉，内外各科，以及疑难杂症，只要在下面前，就可一望而知，对症发药，轻者当面见效，重者三日病除。金团访友到此，就是扬名，哪位有病症的前来请教。喊说了一会，早拥下了一班闲人，围成一个圈子。狄公细看一回，皆是乡间名户，你言我语，在那里议论。内有一个中年妇人，屈着腰挤在人丛里面，望着狄公说毕，上前问道：先生如此说，想必老病症皆能医了。狄公道：然也，若无这样手段，何能东奔西走，出此大言？如有何病，可明说来，未如医病。那妇人道：先生说一望而知，我这病却在这心内，不知先生可能医吗？狄公道：有何不能？你有心病，我有心药，如且转过面来，让我细望。说着，那妇人裹脸向外面。狄公因她是个妇女，自己究竟是个官长，虽然为访案起见，在这人众之间殊不雅相，当即望了一眼，说道：你这病我知道了，见你脸色干黄，青筋外露，此乃肝脏神虚之象，从前受了郁闷，以致日久引动肝气，饮食不调，时常心痛，你可是心痛吗？那妇人见他说出病源，连忙说道：先生真是神仙，我这病已有三四年之久，从未有人看出这缘故，先生既是知道，不知可有医药吗？狄公见他已是相信，想就此探听口气，不知这妇人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三回完。